惠安女子。野火在远方，远方，在你琥珀色的眼睛里，以古老部落的银饰约束柔软的腰肢。幸福虽不可预期，但少女的梦，蒲公英一般徐徐落在海面上。啊，浪花无边无际。天生不爱倾诉苦难，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。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唤醒普遍的忧伤，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，这样优美的站在海天之间，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浅滩和礁石。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，你成为风景，成为传奇。